是不是？你刚得的病，你盼着彻底的好，啊，免却药物的依赖；而得病久了，你就要防它恶化。而对于肾病，既为多病，又为久病，甚至到了慢什么呢？到了这个慢性肾衰，到了半条命的阶段，哎，咱们的期待值就是你能活着，哎，活着就好。说这咱可得给大家说清楚，啊，这叫什么呢？实事求是，啊，辩证施养，啊，千万不要给听众朋友们画饼，啊，画一个美好的希望。哎，所以不同的病症，不同的病情的程度，啊，不同的人，甚至于到了不同的年龄段，咱们期待的预后值，啊，它都是不一样的，啊，这是养脾肾调理的三大类慢性疾病，这呢我就不打算多讲，啊，不打算多讲，今天呢要给大家说说什么呢？要给大家说说这个调脾肾它的理论源泉，是吧？调脾肾的方子我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人参补气，虫草补肺肾，健脾化湿。我想说什么呢？想说这个脾肾同调之理。为什么脾肾一调，你跑肚拉稀五更泻就能好，食谷不化就能好？为什么一调脾肾，肾功不全，就避免走上透析的绝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什么灵丹妙药？你凭什么有这功能？哎，中医高，就高在它辨证施治。中医健康管理，它调养的高，就高在它不是万人一方。他的辩证施养，这才是高明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把这个理给大家说清啊。首先大家要知道，气血乃生命之根本啊。我们吃五谷杂粮啊，入脾胃，五谷之海，生化了气血啊。这个新听众要做记录啊，老听众，你的笔记本上如果是三年之内的，你不见得有啊。这是老知识，我们要深入的讲。我今儿要给大家讲讲气血大源啊，啊，这个源是源头的源，是吧？那黄河长江的源头是吧？都在什么呢？咱们祖国的西部是吧？那人这个气血的源泉呢，在脾胃啊。那脾胃生化了气血，这气血它到人身体当中的第一站在哪儿啊？是不是啊？第一站在哪儿？是吧？咱们弄点好吃的，弄点好喝的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是吧？有人说，我要整着好吃的，我第一个想着我老娘，啊，想着我妈，啊，我说你说的呀是假话，是不是啊？那话怎么说了？说天底下有狠心的儿女，没有狠心的爹娘，是吧？所以人整着好吃的，不是先给爹妈吃啊，那没结婚的都先自己先吃了。那但凡有家庭结婚生孩子的，他有好吃的，特别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。你看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四十多，有点什么好吃好喝的，都是先寻思寻思家里的闺女，是吧？寻思寻思我那宝贝儿子吃没吃，你没说，说我弄点好吃，我先给我亲爹亲妈送去，是吧？咱别唱什么高调啊，说什么百善孝为先，别唱那高调啊，这是人的本能。所以自古啊，中医便有虚其补其母，持其泻其子的道理啊。虽然呢，我们中医也好，我们儒学也好，都讲孝为先，孝为先，是吧？但实质上呢，哎，都是还是什么呢？哎，为子孙后代着想，啊，为子孙后代着想。那当爷爷当奶奶更是，是吧？啊，他宁可给他孙子吃，他舍不得给他儿子吃，这是人的本性啊。好了，那脾胃为 五行属土啊，腐熟了这个食物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这气血来了，他先给谁吃啊？他没先给他爹妈吃，先给他儿子。所以气血被脾胃运化出来之后，他第一站，大家写到本上啊，第一站到哪儿啊？脾为肺之母，肺朝百脉，所以气血从脾胃出来的第一站，它是先到我们的肺，先到我们的肺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天有一个主筛性肺系统的老头，他老伴给我问，哎呀，我老头那痰咳不出来呀。我说是啊，啊，咳不出来就憋住了，就堵住了，堵住了不就憋得上不来气儿，不就憋死了吗？我说你也给他养肺，肺气足了，把这痰通开了。另外呢，中医说叫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气，你那痰呢都从肺子里咳出来的。但是你知道你痰从哪儿来的吗？从你吃的食物当中来。所以呀，那咳痰的人，你就不要吃那过食肥甘，你别天天大鱼大肉的，越吃越生痰。他有人不懂啊，得了病吃点好的吧，越吃好的痰越多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喝点稀粥啊，喝点小米粥啊，黄色的小米粥，吃点豆腐乳，来个煮鸡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样一来呢，清淡的饮食首先就减轻了脾的负担，因为你脾胃生化的气血第一站就送到肺，你吃的太好了，送去的就是痰，你吃的清淡点，送去的它是清净的气血，这是气血身体当中第一站啊，从脾胃出发的第一站到哪儿啊？跟公交车报站似的，第一站到肺，肺朝百脉，是不是啊？到肺干什么呢？脾胃只能生化来气血，而肺给气血增加了活力。谁说的？现代医学说的。大家伙不老说我们中医不科学吗？是不是啊？血到肺这换了氧气了，血液的动力学就增加了，由原来紫暗色的静脉血就变成了透红透红的鲜红鲜红的动脉血，而不再是静脉血了。所以肺气呀，它给血以能量以温暖，所以那手脚凉的啥意思？肺气虚，你就要补肺，是吧？肺呀，把气血要输布到全身，是吧？怎么输布的？气为血之帅，所以你畏寒怕冷的，手脚烧的凉的，老冒虚汗的，第一补的就是肺脏。吃的是冬虫夏草补肺肾，双重的肺肾进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得说了啊，第一站气血到了肺，第二站到哪儿？是吧？第二站，是吧？肺是脾的儿子，是吧？肺自己个儿也有儿子，对不对啊？我爹我妈紧着好吃的给我了，我不能自己吃，北方话讲他也得护犊子，对不对？他也得把好吃给他儿子吃啊。所以气血运行第二站，大家伙写上本上，这就叫什么呢？叫金生水啊，金生水，哎，肾为肺之子，所以肺把气血输布到全身，但它重点的重点把气血先输布给谁了？是不是啊？你就看那贪官污吏啊，古代的贪官污吏，他把那钱呢留给谁子？留给他儿子，留给他孙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都为儿孙着想，所以肺它第一把气血就先给了肾，气血的运行的第二站就是肾啊，肾。那肾呢得到气血，你看到肺那儿是气血得到了氧气和活力，让手脚不凉，而这个气血到了肾它是干什么的？肾五行属水，是不是啊？肾五行属水，是吧？ 哎，这个肾水它不单单是寒冰的水，肾水当中还有阳气，我们把肾水的这个阳气这个火力叫相火，叫相火啊，丞相的相，心脏的那个火叫君火，是吧？什么叫君相之火？心火是心的欲望，是吧？而相火呢，就是你丞相，是吧？你家里有多少钱，你这丞相掌握着多少军队粮草，你不是给自己用的，是吧？你不能说我当丞相的，我家有粮食，我夸夸夸全分了，有马匹，有土地，我都分了。那你都分了，还要皇帝干什么呢？哎，所以什么叫相？这相是臣，他得为君王负责，所以这个相火是为君火来负责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这个肾呐，主水，肾水当中有真阳之火，而这个火都是人家心脏的仓库。哈哈，古代的伦理上说，君叫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也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肾是全心全意的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它是为心神服务的。所以我常讲啊，是吧？人有心火，人才有活着的劲头。你心火太旺了，你就把肾水给靠干了。为啥呀？因为你那肾它的香火是为心火服务的，所以欲望过强就耗干肾精，这么个道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。2018年，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讲了这个气血过战，是吧？有朋友说什么叫气血过战？气血乃生命之根本啊，人目得血能视，手得血能奢，足得血能步，耳得血能闻，啊，也就是说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这气血。那么气血呢，由脾胃生化，是吧？我们把脾胃叫后天之本，是吧？是人气血生化的源泉。那么气血呢，由心脏所主，所以心脏呢叫人的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，是吧？那是不是有了脾脏和脾胃生化了气血，又由了心脏这个君主之官掌握气血的运行，是不是别的脏腑就没用了呢？非也，这里边还有肝脏将军之官，胆囊中正之官，肝主藏血，以养一身之筋。肺脏呢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五脏之华盖，肺者相父之官，主气血的输布，肺出天气。我们常说，说今天天气好不好啊，你就看看天上有云彩没有啊。啊，那歌里唱的是天不下雨，天不刮风，天上有太阳，是吧？那乌云要遮住太阳，那就容易下雨了。那要赶上大冬天的，那黑压压的乌云要遮住太阳，那就要下大雪了。这叫云出天气。 所以肺脏就好比人体这个小宇宙当中的云，所以肺主气血的二次输布，把血送到末梢，用气推着血走，所以得气之血它是温暖的血，鲜红的血，手脚温热不麻木。反过来呢，是吧，你那手脚拔凉，是吧，有的人说我手烧脚烧的拔凉，拿针扎一下挤出来都是紫黑的血。说医生说我微循环障碍末梢缺血，我说缺血怎么还挤出血来了呢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微循环障碍不是微循环没有血，是微循环没有气。这个气儿打哪儿来，叫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这是五脏肺脏主气的作用。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肝藏血，肺主气，这是一对黄金搭档，是吧，用中国文化说叫左青龙右白虎。青龙肝血上升，白虎肺气下降，是吧，你肝血足的人你才能干好工作，你才有斗志，对不对，你才有聪明的头脑，你肝血不足了呢，你就只能抽筋了，对不对，你肝血不足呢，你就只能老花眼，眼睛提前昏花，长白内障，得玻璃体混浊，是不是，肝血不足放疗化疗化的直掉头发，里边肝硬化，对不对，肝血不足月经提前没了，是吧，人的脸提前啊发黄发黑，对不对，这是肝血。那肺气呢，肺敛气，是吧，肺气不足了你就容易上火，肺气不足你就皮肤枯槁，是不是，肺气不足你就便秘啊，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，肺气不足你就婆婆妈妈的，你就犹豫不决，为什么，魄力不足，用北方那俗话讲，这个人磨叽，说成标准普通话，优柔寡断，生什么，生抑郁症。说了大半天忘说肾了，对不对啊，你脾生化气血，肝藏血，肺主气，心主人一身血脉，还有肾呢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表面上看肾和气血没啥大关系，那么告诉大家，肾主水纳气，水就是血，气就是阳，主骨生髓，主人一身之阴阳。所以肾呢是人身体啊掌管着最密固的精华，我们的骨头，是吧，骨头里边藏着髓，骨髓，脊髓，脑髓，这都由肾精所主。所以肾是主着气血的精华，也就主着人的生命，你活的长短肾决定的，是不是，你的人生活的坚强不坚强，精彩不精彩，肾决定的，不但决定着你的今生，肾还决定着你的来世，是吧，什么叫来世啊，啊，咱们讲科学知识可不能宣传那个封建迷信啊，是因为肾为先天之本，父精母血，那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，所以我说了，肾决定了你的今生，它还决定了你的来世，啥意思，哎，就是你的儿女传承，这是肾，它不但主着你现在的气血阴阳，还决定着你的什么呢，子孙的气血传承。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这个养脾肾啊，养脾肾，今天呢我要给大家重点的来说两件事，一个是心脾肺啊，心脏脾脏肺脏三脏同调，是吧，人养生啊要对应季节，是吧，春时热周，是吧，我讲过呀， 一碗小米粥胜却半碗桂枝汤，是不是啊？治伤寒的这个药汤，你说说，你没有热粥，你那药起不到作用。所以热粥为天下第一补药，所以人想不得病，天天早上喝热粥，哎，这是养生的食疗。所以春食热粥就是早上喝粥，一碗热粥啊，加上什么呢？哎，半块豆腐乳，一个煮鸡蛋，再来小半块馒头。你说不行啊，我工作很累，你吃一个馒头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早食热粥。午喝汤，是吧？说中午啊，人一定要喝汤，所以夏天就好比中午，所以夏天人要喝点汤汤水水啊，出汗呢，减少盐分散失啊，补充体液。秋食降剂，这秋天呢要吃发酵的东西啊，秋天腌点酸菜呀，腌点泡菜呀，啊，泡椒凤爪啊，有了这些发酵的，包括现在人做那个酵素，拿水果发酵那个酵素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是发酵的东西，有利于人的益生菌的生长。这是秋天。冬饮美酒，所以喝酒啊，你别早上起来喝酒，早上起来喝酒得心脏病。你包括现在好多药酒啊，说你这药酒怎么喝呀，啊，说你这空肚子啊，早上一遍，中午一遍，晚上一遍，你这喝酒都把人喝成酒精肝了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你喝药酒，酒是引子，你关键吃的是那药，所以说你一定要掌握着它用的尺度，是吧？所以空肚子不能喝酒啊，而且会伤心脏。酒为彪悍之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酒喝多了，心律失常的，心脏病的多的是。说那这东西怎么用啊？但凡酒一定要佐餐而用，所以什么药酒啊、保健酒，记住早上不能喝，一定是中午或者晚上佐餐而用啊，佐餐而用，这大伙把它掌握好啊。那么冬三月是喝酒、补骨、睡觉，是这三件事的黄金季节，我们叫养心肾，养心肾。那心脏怎么养？就是好心情啊，好心情啊，别想着闹心的事儿，是吧？另外少思虑，所以我们把它落实到五脏上，因为心脏为君主之官，不受邪，所以调的就是心脾啊，调的就是心脾肾啊，脾肾通调。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心肺脾三脏同调的人参麦冬五味子。说这个不是中药的生脉饮吗？没错，人参补心气。说我这人啊没意思，不想活了的，你就吃人参，那是心火没了。所以中医说人参补气第一，三七补血第一，所以那心梗的有淤血的，你就吃三七啊，三七能化淤血，人参能补心气，是不是啊？你一照镜子，你那舌头上都是牙印，这叫心气虚，你吃人参。反过来说，你一照镜子，你那舌头上都是大紫血筷子，舌头紫黑色，舌头底下一个大紫血包，这叫淤血，你吃这个三七粉啊，三七是化瘀的，所以三七治血，人参补气。为什么说叫三脏同调？是不是啊？记住啊，人参养心气，五味子敛五脏之气。五味子是收敛的，你冒虚汗的，是不是啊？晚上盗汗的，对吧？尿频的，这都是收敛之气，所以它助的是肺脏之气，助肺敛。包括你咳嗽咳喘的，五味子还能止咳。那还有一个呢，第三样什么？第三样是红葡萄酒。红葡萄酿的酒啊，红葡萄酿的酒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健康的食品，抗动脉硬化啊，这是现代人研究的抗动脉硬化。而中医讲它作用是健胃消食，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你看那个法国人他们吃烤牛排，吃烤牛排，咱们中国人你去吃烤羊腿，你到那儿你说来我点点烤羊肉串，你给我来两瓶啤酒，回家都得痛风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世界大国，我告诉大家伙讲， 啤酒喝得多的国家痛风高发，尤其是喝啤酒碰着羊肉串碰着烤肉，那就是痛风脂肪肝。所以说你吃肉食一定要吃能化肉食的这个什么呢饮品，这红酒是化肉食的，你不能说咱整点小凉菜拍个黄瓜你来瓶红酒，那是不对的啊。红酒本身就是健胃消食，你吃了一肚子黄瓜凉皮儿，那你凉碰凉你胃里边长结石，肾里边长结石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大家说你要明白啊，你要吃凉菜你就得喝白酒，你吃肉食你喝红酒，吃海鲜你喝黄酒，养成了喝黄酒的习惯，关节病不复发。我还真就告诉你，你就算不吃补骨的药，不吃补骨的这些食疗，你单喝黄酒，人没有关节炎。你这不就是功德吗？所以说呀，这个红酒和黄酒是健康的饮酒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，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讲了一个木桶效应啊，木桶效应，说一个大木桶这里边到底能装多少水啊，哎，得看定成这木桶的最短那个板多高，那水就凭着那儿，是不是啊？但凡呢比这个最短那板高的水，水往低处流都流掉了，是吧？那人能活多久啊？啊，你不要跟我讲，是吧？说你这儿没病那没病，你没病的脏腑决定不了你活多久，而单单是你有病那个脏腑，它决定你能活多久。就像那个心脏病的猝死啊，你耗光了心神，耗干了心血，心脏君主之官，这心脏灭了火啊，那你就只能把你的别的脏器无限的什么呢，哎，捐给啊别的人，捐给还能用的人，因为你心脏灭火了，你说我肝再好你活不了了啊。反过来有人就不理解了，说五脏六腑皆兄弟，那我心脏猝死，那我那肝儿怎么不救救他呀，对不对啊？我那个肾呢，肾水呀、啊、肾阳啊，怎么不就救济救济他？因为你不让。你看这病人到医院有拒绝治疗的啊，你看再好的医生，那病人拒绝治疗你活不了啊，或者这人没病偏要自杀，你谁能救了？救不了。所以哀大莫过于心死，这一样的道理啊。啊，人家告诉你了，你这心脏病不能操心，不能熬夜，不能劳累，不能老炒股票了，你说我没事儿，你接着熬啊啊，最后心血耗尽，心脏灭火了，猝死了，是吧？那你赖不着别人啊。所以平衡五脏，补足元气，让五脏之间互相接济，实现五脏平衡，哎，这是人少得病不得病的智慧，是不是？所以补益五脏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实事求是，是吧？你看现在的经济社会，什么事你都得跟钱挂上钩，是吧？叫五脏没有受到损害，但是呢我们能做到什么呢？为病而先防，提前进补，是不是啊？减少五脏的元气消耗，我想长寿，我想强壮啊，冬夏补心肾啊，春秋养肝脾， 啊，力合五脏，你比同龄的人更年轻，是吧？为什么更年轻啊？因为元气足啊，五脏合呀，哎，所以人能百岁而无疾而终，天年120岁。所以那天年120岁的人不是葫芦巴都活120的，哎，说那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你怎么准备？哎，你得对应四季，四时养生。这是咱们对上次节目一个总结啊。要说两大类病症，表面上是俩，实际上是一个。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结肠炎啊，第二个是湿疹。其实说白了，肠炎长皮肤上了，那不就是湿疹吗？湿疹长肠子里头了，那不就是肠炎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哎，所以落到根源上，啊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结肠炎首先要特别声明啊，非细菌性的结肠炎，啊，你说我就专门挑那个变质腐化的东西吃，你自己吃的跑肚拉稀了，那是活该，对不对？你不讲卫生吗？我说的这个肠炎呢，它不是细菌感染，说那是什么呢？肠道淤血啊，肠黏膜充血水肿啊，就跟长在皮肤上的湿疹是一个道理啊，一个道理，也就叫皮不化湿所致。那这个湿有两种，一个叫寒湿，一个叫湿热啊。那寒湿我不用多讲，凉的东西吃多了呗。那湿热呢，那就是辣椒啊、酒啊这些热性的刺激的东西吃多了呗，是吧？同样又是个习惯成自然，坏习惯成自然，是吧？喝酒喝成结肠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大家都注意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调脾。如果你只是食谷不化的结肠炎，你就调脾啊，吃那个参草健脾就可以了啊。你说我还有这个放屁恶臭，是吧？那你就配点活菌，补一下肠道益生菌。这个不是杀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叫占位效应，是吧？你大家伙注意啊，现在呀，咱们国家啊，物质文化水平提高了，是吧？包括这文盲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文化层次跟一个民族的这个什么呢？哎，文化水平是有关的。人亦如此，那胃肠的细菌也是这样的。是不是啊？你那胃肠为什么产生那么多有害菌呢？哎，思虑过度的，饮食不规律的，寒凉不节制的，你看缺乏运动的。反过来我给你补上大量的什么呢？双歧活菌、嗜酸性乳杆菌，是不是啊？加上这什么呢？干酪性乳杆菌，全是好细菌。好细菌在肠道里边大量增殖，那坏细菌没地方藏啊。所以这就是细菌的什么呢？叫占位疗法。益生菌越来越多，有害菌就越来越少。那益生菌怎么来的？益生菌怎么来的？你一是吃垃圾食品，吃垃圾食品就伤害了这个益生菌。再一就是抗生素，乱用抗生素，没事就吃点感冒药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有呢，就是熬夜，那作息不规律，啊，饮食啊偏辣偏咸。是吧？这些情况啊，所以结肠炎啊不是细菌感染，而是菌群失调，所以健脾是关键，健脾化湿嘛，啊，其二呢补益生菌啊，补益生菌，其三呢增加皮肤黏膜的免疫力，叫肺主皮毛，啊，我们在培土生金的时候讲过这段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肺脏不好的，你要健脾。你脾脏不好的，你适当的也补一补肺气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你看那哮喘的人，他也容易肠道菌群失调啊，肺脾两气都虚了啊。那结肠炎呢，到了五更泻的阶段，就天不亮就肚子疼，肚子疼就上厕所，或者喝点凉水就跑厕所，这就已经伤了肾了，肾阳虚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到五更泻这阶段就是脾肾同调了。那么湿疹 你看啊，我刚前面说了，湿疹是肠炎长到皮肤上了，而肠炎是肠黏膜内长了湿疹，所以表面上是两个病，其实调养方式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肠子你没法上里边洗，所以吃点益生菌叫洗肠子了，对不对？增加了好的细菌，但是皮肤可以洗啊。有的人说，那我拿点益生菌往皮肤上抹吧，我说多浪费呀，哈哈，你就花个几毛钱几块钱买点艾叶，是吧，熬点艾叶水擦擦身，完了皮肤呢穿点纯棉透气的这衣服啊，保证它能正常的透气导湿不就得了吗？啊，别刺激它啊，别刺激它，而且这就很简单了啊，很简单。所以这是给大家讲了脾肾同调啊，也就是说脾属土，肾属水啊，如何的让土来治水呀，如何的让这个水来润这土的干燥，增加土的湿气呀，如何让这脾土啊能够长庄稼而不是长杂草啊，哎，这是中医脾肾同调的智慧。阳脾啊在四季啊，阳脾在四季，而脾阳之虚啊，你看脾阳我们讲过叫肾阳为脾阳之根，因为肾主人一身之阴阳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包括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啊，你看这脉条是吧，这左手啊，左手是什么呢？心肝肾啊，这右手呢，右手是肺脾命门，哈哈，右手叫命门啊。这里边呢也讲了这个脾土相生的文化，你看啊，这个肾啊，肾它能什么呢，来生肝血，是吧，肾为肝之母吗，肝为心之母，而这肝能生心，所以看，你看这寸关尺，从左面讲，肾生肝，肝生心，脉脉相生，是吧，反过来你摸，好家伙，这人什么就剩肾脉了，那你这心肝的脉都没了，是吧，低血压无脉症。而回过头来，你这右手命门脾土肺金，脾生肺大家都能理解，而这命门呢，命门之火就是肾的元阳之火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命门的火就是肾的元阳之火，就叫肾火为脾土的火源之根，也叫肾阳为脾阳之根。所以说你腰凉不凉决定着你肚子凉不凉，你腰一凉肚子一凉，你就结肠炎五更泻呗，腰一暖和小肚子一暖和，好了，你大便成型了。哎，这就是五脏的生克的道理，在脉象上也是遵循这个规则的啊。好了，不多说了啊，这个脾土和肾水之间的关联啊，叫什么呢，叫水多了，水多了那泥就稀了，对吧，没有水了那土就造成灰尘了，所以一定要调和啊，这就是补脾肾啊，来防我们的结肠炎、皮肤湿疹，还有我们肾病的调理关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，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这个养脾肾啊，调整人的脾脏和肾脏，一个先天之本啊，一个后天之本。先天之本是人与生俱来的， 是人的父母爹娘给的。而这后天之本呢，后天之本是吃出来的，是吧？是脾胃嘛，啊，是后天的饮食随骨啊，饮食随骨。那么今儿呢，咱们说说什么呢？说说这阴阳五行十二方。咱们今天说的是肝肾啊，水来生木啊，说说这肝肾。那么在肝肾脏腑的功能调节当中，我们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啊，一个是更年期，一个是退行性改变，哎，要说说这两大类病症的肝肾同源的调补之方。这肾就不多说了啊，概括性的一带啊，肾为人体先天之本啊，禀受于父母的精血啊，叫父精母血啊，这叫先天之本。那么在人生命当中，肾的这个脏腑系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哎，我们说了，叫一则肾主水纳气啊，主水纳气是吧？你气短不短呢？啊，你有没有水肿啊？啊，这叫主水纳气，这是狭义的讲啊。广义的讲呢，哎，就是我们的血压啊，那高血压，因为那叫肝阳上亢，肝阳上亢是肝的毛病吗？啊，是肾的毛病啊，是肾的毛病啊，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啊，说明那肾水啊，肾水滋养了肝木，结果那肝木过旺，疯长了啊，疯长了，阳气过旺而阴血不足。所以在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当中，我们给大家区分过啊，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要平肝潜阳，肾精亏虚型的高血压要滋阴补肾，还有一个痰湿厚重型的高血压，大胖子得高血压啊，血脂血粘高，你吃加药能减肥吗？啊，减不了。还但是你控制好体重，高血压病可以不药而愈，因为健脾化湿，痰湿化了，自然而然呢，血管阻力下降，啊，血压就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常给大家伙说，啊，说中医啊，不是在治病，啊，中医是在治人，治那个得了病的人，啊，你看健康的人呢，他是阴阳调和，五脏平行，啊，五行平和。而得了病的人，阴阳平衡破坏了，五脏的生克也破坏了，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就要恢复他的平衡啊！恢复他的平衡是吃什么药吗？啊，不单是吃药，哎，正所谓以毒攻毒，这个毒不是毒药，是药疗或者食疗的偏邪之性啊，正所谓寒则温之，是不是啊？热则寒之，是吧？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，啊，你缺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，而且不光是给你，还要恢复你的自我的生产制造的能力。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讲，是吧？我说人得高血压呀，不是人身体内缺降压药，对不对？说那缺什么呢？不是某种物质的缺失，而是某样功能的破坏，也是你生产某种物质的功能的破坏。所以用老百姓的俗话说，这八个节既是节日也是劫难，就是个坎儿，是吧？什么叫坎儿啊？门槛子你过去了它挡风，你没过去绊倒了摔跟头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八节啊，四立为小节， 二至二分为大节，而尤其以这冬至和这夏至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节中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正好是阴阳，那叫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，是阴阳更迭转机的时候。所以对于年老体弱啊，现在挺时髦那话叫一体多病啊，大家爱说啊，我也赶赶时髦，一体多病，久病在身，年老体衰的人，你到这冬至夏至，你这阴阳要是续接不上，您这坎儿就过不去。说那得了，那我赶紧冬至开始养生吧。我讲这个可不是为了吓唬你，是吧？你别说我冬至那天养生，那叫临行抱佛脚。所以呀，对于年老体衰一体多病的人，您在冬至前的45天，在立冬的时候啊，或者在夏至前的45天，是吧，在立夏的时候，您就应该进入什么呢？叫重点的防范，重点的调养，重点的元气培固，才能帮你转危为安啊，平稳的度过这危险期啊，这就给大伙说清楚。那么这个肾的先天的作用说完了，我得说说这肝。这肝木克脾土，乍一听好像是这肝啊是这脾的敌人啊，实际上非也啊。这肝呢恰恰是脾的朋友啊，而且这个朋友是忠肝义胆啊。你看咱们中国人常说啊，叫忠肝义胆啊，说的就是肝脏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，优秀品质。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脾胃这一对搭档啊，叫脾主升，叫升清；胃主降，叫降浊。这清啊是精米细粮，让你头清眼亮，让你这个心宽胸阔啊，气息自如，这是脾气之升，是吧？低血压、高血压、头昏眼花，都是清气不升。降浊呢？啊，浊什么呢？叫胃主降，降浊，滋味厚重往下降，干什么？强壮体魄。所以人这胳膊腿儿那长肌肉，它得有气血过去。所以脾主肉，不是脾让你长胳膊腿儿，是胃主降，把气血的什么呢？这个相对厚浊的部分去长肉了。说徐老师，咱不要说肝和肾吗？你怎么扯到脾那儿去了？不知脾何以知肝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脾胃五行属土。那么肝是什么作用？肝五行属木，这木是来克这个脾土的。什么叫克？什么叫克？我一说克，好多人就想到了拿那个大刀把木头上剁折了，这叫克，非也。中医的克不是这个，是吧？中医的克是一种帮助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有一种病叫反流性胃炎，胆汁反流性胃炎，反流性食道炎，这就叫肝气过旺反克脾土。这就是你说的那大刀剁木头，是吧？拿那个木橛子刨土地，克之太过，得病了啊，得病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肝木克脾土，反流性胃炎，反流性食道炎，表面上是脾胃病，实质上是肝气犯胃的病，是吧？本来是你肝气胆气伤了脾胃，你还给胃吃苦药汤子，是不是？换而言之来讲，这打人的你没把它靠起来，你反而给那被打的说，哎，你吃点止疼药我接着揍你，你带这么玩的吗？对不对？天理何在，是吧？所以反流性胃炎，反流性食道炎，你真正调养的不应该是脾，应该是什么呢？肝胆，叫疏肝利胆啊。这是肝木克脾土，怎么办？喝开胃汤，疏了肝，肝气调顺了，不去犯这个胃，胃就不得病了。这叫克之太过， 那么克之不及呢？啊，克之不及呢？这我给大家伙多说说。啊，你像人没有胃口。啊，我们老讲，中医老讲啊，这一摸脉条，说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者死。说什么叫胃气啊？胃气就是人想什么呢？哎，想吃饭，见饭知道饿的感觉。啊，你看现在人，现在社会啊，好多人都是见饭不知道香，见饭不知道亲。我说这样的人呢，最好的治病的方法就是饿他。啊，把痰湿化掉，你恢复了饥饿感，你这病就有的治。反过来，你给胃气不足的人吃再多的补胃的药没有用，啊，没有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调养胃肠，我给大家紫苏，啊，紫苏来和胃气，啊，鸡内金来调脾胃，促进运化，香砂也是暖胃理胃的，啊，为什么叫和胃气？这个就是专门给那些什么呢？萎缩性胃炎、糜烂型胃炎、溃疡型胃炎，还有呢，胃黏膜肠化生，见饭不知道饿，吃啥都胃疼的人，你那就是胃气不和。胃是主降的，胃为什么不降？那肝气在那顶着你降不下去，所以一则要疏肝，二则要健胃。啊，二则要健胃。他一说健胃，好多人想到了山楂，啊，嚼三鲜嘛，啊，而这些药呢？吃多了往往什么呢？它还会苦寒啊，反而会伤了胃。所以不是简单的这个促进胃的蠕动，而是要增加胃的活力和气机。所以可见和胃气不是简单的给你促消化啊，而是调和脾胃，理顺肝胆，补肝肾。讲了什么呢？脾胃的这个后天之本和肝胆的关系，什么关系啊？是吧？这肝木克脾土啊，怎么克它？是吧？克大发劲儿了，克之太过，称为成，是吧？肝木成了脾土了，反流性胃炎、反流性食道炎，肝气犯胃，一要疏肝，二要健胃，不是化学性的健胃，而是调和胃气。得胃气者生，有胃气，人得再重的病，他容易恢复；人无胃气，啊，得病是早晚的事儿。重病的人没了胃气，也就没了生机，没了命。啊，这是脾胃后天之本啊。那么这个肝木对脾土的适当的克是怎么克呢？这我给大家伙说说啊。肝主调打。啊，咱还得说说肝脏的脏腑系统的这个意义啊。肝则将军之官，啊，肝则将军之官，主藏血，啊，主藏血，开窍于目，啊，人的眼睛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啊，主人一身之筋，开窍于爪甲，啊，其华在于发。是吧？这我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啊。说肝脏啊是人的整个什么呢？大血库啊，肝藏血嘛，是气血的仓库啊。但是肝脏这个仓库，它和咱们生活当中仓库不一样。